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嗱，讲话食药唔会有，唔会冇错啦，有冇错先？ 睇个体质啦 ，OK， 睇你心脏。 但系当然啦，未讲食药之前啊，呢、這个几轰动嘅问题嚟嘅，或者我从来未讲过，或者 冇病食药噶嘛， 啊，即系冇病食药啦，而家系咪先吓 ？OK， 嗱、啊，未讲呢个问题之后，又系阿长老啦，咁啲未走啊嘛，都有仲有呢啲玩人妻嘅嘢，要同佢倾下嘅吓，嗱、啊，即系我想问一问你，佢出嚟玩咁耐咧，最远去到边度嘅？ 最远系去个韶关同埋台山。 哇！喺韶关，如果几时嘅事啊？有高铁未啊？ 韶关有高铁， 嗰头几 一个钟， 我一个钟。 喺南站得一个钟啊。 OK， 因为咧我去韶关咧嗰时候咧系讲紧六个钟头啦。啊，我坐火车。啊！喺呢個深圳火車站坐火車係六個鐘頭，而家快好多啦。咁都咁啊，我解釋下韶關係有幾遠啦。韶關係廣東省同呢、這個湖南接壤嘅地方。OK， 即係你行過韶關就係湖南噶啦，即係幾撚出遠嚟啦嘛。當然啦，廣東省有好多地方接壤啦。你湛江又同其他接壤，湛江仲遠過韶關添啦，某程度。但係韶關其實係邊境嚟嘅，係廣東省嘅邊境嚟嘅。 我試一次去英德啊， 英德咪同韶關差唔多一個台車咋嘛。 之弊我同個人妻搞下時呢，佢先話佢老公呢係做軍佬㗎。 屌你博我的時候你都冇得恨㗎啦。咁啦嗱，山長水遠，你真係唔驚俾人放飛機？ 驚 㗎。係囉，咁你譬如鬧緊啦，韶關車費唔平啦，幾錢啊？幾錢啊？ 都要100啊， 都一百，來回就兩嚿啦，都未計你由香港去深圳啦，係咪先？ 香港去南站， 去南站啦，南站要幾耐時間啊？都要個零鐘喎。 唔係，我嗰時都係我咁嘅，我上親去咧就係唔係幾日唔係見一個啦，可能我講緊係話上去廣州又見兩個，跟住就上韶關，咁韶關有冇都。有冇我都可能仲有再落㗎嘛，因為我每次上我都見幾個嘅。 但係韶關例外啲㗎嘛，因為韶關你去到韶關冇放你飛機就冇㗎喇喎。 係呀。 係你即係呢啲我其實覺得係搞人妻嘅風險喎。即係人妻有權到時臨時褪態。 佢老公佢老公嗰邊有事㗎嘛。 頭先佢都冇事，佢冇事諗下。喂，因為喂其實即係佢諗下，喂同呢個三寶仔出嚟都唔好出嚟啦，係咪先？係咪先？而且你有樣嘢，某程度你唔百分百 sure 卜到佢，你係唔會過去嘅。咁即係話，你喺同佢喺 QQ 啊或者朋友圈裏面傾偈嘅話，你某程度你係要喺嗰度都要落啲藥嘅，啊語言上落啲藥氹佢，你係知道佢卜唔卜到嘅。用咩方法暗示佢可以唔好明示㗎啦？點暗示佢可以同你卜嘢咧？ 冇呢 一兩招啦， 冇嗰啲其實冇呢招嘅。你係話當啦，我有次去台山，咁啊，其實嗰招咗我都未決定嘅。 嗯， 跟住同條女傾，即係條女話啱啱放假，我就即刻話我上嚟，我衝刻衝咁我衝上嚟， 衝口而出咁啊！ 我即係即係當咧，其實我係就係計曬幾手準備㗎啦。 嗯， 咁我就衝上去都。但都後來都搞唔到，佢叫可以除曬衫攬住瞓一晚。 嗯， 嚇、咁即係冇，其實冇噶。有時呢啲嘢，我覺得 要預咗 咯，因為你唔好只係見一個。 嗯，我明白，你梗係啦，你打字咁撚快，屌 你！即係話當啦，你可能咁啱台山有個。 嗯。 咁你跟住可能你 喺附近。 附近又有啊，咪先。 OK。嗱，咁即係話其實你除咗係人妻之外，某一啲人妻都係飯盒嚟㗎喇喎，其實 依家有㗎，有㗎， 已經有㗎喇， 有啊。 咁唔止一件有飯盒，我都唔止一件啦，唔止一件飯盒㗎。 因為咁㗎喇，其實呢維持關係係好難㗎，因為佢有老公，佢有僆仔。咁如果佢老公對佢好啲， 咁對我 又難啲啦， 對我嘅需要又會少啲啦，係咪先？又或者佢咁啱個人窮咗啊， 嗯， 咁佢冇錢，可能佢要問我攞錢，咁我又諗一諗咯喎。 你又未必滯啦， 我又諗諗啊先。 Okay. 又或者係話啊，有個話啊啊，我老公冇送過金戒指噃，我想要隻金戒指，嗯，我就諗一諗啊，咪先。 諗啦，金戒指唔好多嘅啫。 即係話其實呢個關係係好脆弱嘅，好， okay. 脆弱。 即係可能隨時斷攬嘅。 冇主冇客，大家都係主，其實都係。 O K。咁最遠你又去到韶關啦，同埋台山啦，最近喺邊度？ 我住嗰度方圆100米囉。 你住嗰度，我住嗰度嚟㗎喇。 屌你啦。 你住牛路角㗎嘛。 係呀， 我都住牛路角 㗎。我好遠啫，射箭都唔到啦。 OK,OK。即係你搞啲乜你㗎喇。你牛頭角邊有人妻你搞呢？都有嘅。但你真係 好多都有。 你唔撚驚點做口撞面㗎嘛。 佢驚我，其實佢驚我你啊。 OK。咁又講下喂，牛頭角嘅屌我一八下喂，乜撚嘢女嚟㗎喇。 係一個印囉。 印即印佣。 印尼工人囉。 印尼工人。點用咩途徑可以搞到啲印尼工人呢？唔係 QQ 㗎啦嗰啲，唔係朋友圈㗎啦。你實牙實齒面對面砌㗎喇，呢啲要傾㗎喇。 冇，咁係有一日咁夜晚啦，深夜啦，12點1點啦，咁昂撚鳩鳩啦，咁係咁開啦。咁開微信附近啲人，咁見到有個嘩好吸引喎，咁見到有個係當時佢張相呢係個心口呢度呢有個紋身嘅， 嗯，有個紋身 嘅，咁有望樣，即係我覺得印裏面呢佢都算 OK 㗎， 即係你已經知佢係印嚟㗎啦，印尼人 感覺到，因為佢啲簽名係寫英文嘅 ，OK。 咁我感覺到，同埋佢啲名咧係好撚怪嗰啲名咧。 明白。 咁我會覺得佢係印咯，咁咪傾咯，咁咪用英文傾，用我好 有限 英文。 Okay. 原來佢啲英文係好屎嘅。 O K。咁出到嚟，咁點鬧佢出嚟咧？流華西份等啊，即係我哋嗰間啊。 唔係，今日傾啦，咁啊都。都因為我其實我好辛苦，一路傾我一路要查字典咧， 哇、okay, okay. 啊、搬嚟搬去啊嗰啲咧，啲字咧 有翻譯噶嘛， 哇有翻譯 ，Google 翻譯噶嘛， 有啫，屌咁啊傾啦，咁啊因為佢要禮拜日先得閒， 嗯， 佢要禮拜日先得閒， 正常啊， 啊咁但我其實咧我禮拜日我唔係個禮拜都得閒嘅，同埋佢就佢需求比較大，因為佢禮拜日全日得閒啊嘛， 嗯， 佢要禮拜日係話。即係早到晚，即係唔係話屌到，唔係屌做到大晚，即係我陪早十點陪到佢夜晚六點。 你用咩溝通溝佢翻嚟先？最緊要係 溝通， 點、啊、溝通法先？ 溝通 用英文溝通， 冇啊，咪傾下，不如我哋約會啊， 係冇露骨嘅講啲嘢。 我啲英文打唔到老骨嘢㗎嘛， okay, 即係都係話你食飯未呀，食咗乜嘢呀，你放假未呀，你點呀，講下生活啦，講下。 你嘅主人對你好唔好呀、啊、你咁。 唔係我唔識運呀，屌你點解咁夜都唔瞓呀，跟住佢原來話佢主人呀唔知咩12點鐘先至放佢休息呀，佢到2點先瞓呀，即係佢嗰個屋企嗰個作息係咁樣啦。咁、 okay, 我就咁我都其實傾咗兩個禮拜到啦，咁啊見啦， 見啦， 見啦，就星期日，得唔 得先？但係俄羅斯啲印容真係唔好靚嘅啫，我見到嗰啲，大家同條村，冇講大話。 唔係，我真係其實嗱咁講，我搞過呢個之後咧， 嗯， 以後見到印容都覺得唔靚啦。 OK， 因為嗰條好撚靚， 即係叫做相對上咯。 OK， 相對上咯。 咁我留下次行留意下邊個靚啲嘅印容先，咁樣下次就得嘅話。 咁啊， 唔使俾手我睇嘅，一先睇。OK， 行繼續。 咁啊，即係佢，因為我都問唔到佢係咪即係有冇老公啊，有冇靚仔呢度，我都唔問一問嘅，屌呢啲。咁啊，上咗我度啦。 上你屋企，喂咁兩嚿姜， 都鹹濕咯。 OK， 得，你要白搭嘅，呢個白搭嘅。因為我睇咧，其實觀塘咧有好多時租賓館嘅，或者咧， 係 啊， 唔係，因為我驚咩啊？我驚佢落降頭啊！ 咁呢度冇好講，呢度冇好講嘅，呢度冇好講嘅。 咁咪上去咯，咁咪搞咯。 你唔驚私身咩？事實上有冇私身咧？ 冇啊，事實上冇私身啊。咁其實我嘅心得就係話咧，印咧係第一次見面就去搞， 第一次 見面係第一次見面就去搞， 即係好撚主動嘅咯，其實某程度。 唔被动诶，唔抗拒咯， 唔抗拒嘅，啊，即系打膊头嘅 ，O K， 唔反对咯， 唔反对嘅，啊 ，O K， 咁得，吓得，啊，我话我屋企附近真系好捻多， 但系我再之后我再搵佢咧，就已经唔得啦，佢已经唔约，佢即系可能靓女都人追嘅 ，O K， 之后已经，哇，我真系已经一压汗啦，我谂下如果嗰日我同佢捻下花式，即系捻下款，唔捻屌佢， 以后都冇啦， 以后就冇噶啦 ，O K， 因为可能佢当我见到面。觉得我是为了屌他而屌他的话。 大家住在同一条村你会不会再见到他呢其实。 仲冇撞过。 OK。哦、 因为我肯定他是住那栋楼因为我见到我见住那栋楼出来的。我是肯定的。同埋话 什么楼啊你先问啊。 屌你啊不按这些不讲啊这些屌。 先问 啊。屌。咁啊即是嗱其实附近人一百米呢你当成了三倍啦。 嗯 咁我諗三百米範圍內呢就都係撳到我條村嘅啫。 啱啱 即係我有咁嘅心得囉你第一次搞唔到就冇㗎啦。 嗯。 因為我試過一有 friend 啊佢點呢咁就諗花式即係話第一次唔搞 嗯 以後又搞唔到。仲要之後呢當啦佢喺微信搵咗條女條女兜返轉頭呢喺拉呢找返佢嘩你話學驚唔驚呀 真係嗱我又想問啦即係你一條去住嘅 係呀 喔咁好好多我以為你好用我咁同老豆老母住你好唔方便㗎嘛即係引用都有一搞你真係乜即係用做乜嘢冇㗎 你當我係吹你當我係幻想你當我係吹水啦 啱㗎我成日同同埋咁講講讲咩你咪听囉係先真假冇人知㗎或者呢喂好我係咪真嘅呢可能係假㗎嘛阿鸠你㗎嘛当然呢我有人证啫我有碌做人证啫得咪但係阿碌都可能同我串谋㗎嘛係咪先所以唔知世界冇真 假。假㗎。 喂共想问一个问题你通常点样搵女㗎呢即係你知啦朋友圈又有附近的人啦 ,QQ 又有 ,QQ 又係一个搵女嘅途径嚟㗎嘛咁其实仲有好多啲咩交友網站啊咁其實你應該好熟啦呢啲嘢。 嗱我最當初係用網站嘅我用家園嘅世紀家園。咁當然啦我嗰時就冇 apps 啦全部都係喺網站搵啦。咁家園搵一陣啦跟住覺得啲女呢就都係好想結婚啊要甩係好撚麻煩啊跟住我從而萌生到係話人妻呢樣嘢當然我都有師傅教我嘅。咁跟住咪係啲 你師傅我認識過我知啦知得啦得啦得啦 咁啊 高手高手嚟喎 咁啊 咩訪問過佢嘅以前 係呀呀都係六年前嘅今日到啦 我訪問過佢呀佢係高手嚟喎 ok 咁跟住情人節玩過我記得最近玩情人節知己網玩過我覺得逢喺啲交友物其實上面大陸好多交友網㗎嘛 係呀係呀 我覺得只要是剛開始你就要加即是你就要玩是玩一陣子啫因為呢你知道上面好多呢啲網㗎嘛冚咁嘛咁你當佢網一出你就即刻加再搵人我覺得咁係最有成效囉如果你當啦當依家加完屌咁你六年前你六七年前你就 hit 啫依家其實都唔得㗎嚟㗎。 某程度我成日覺得係咩呢啲交友網有一個問題㗎嘛你啱㗎新你又要再因為耐咗多人玩咗佢收費㗎嘛。係咪先我以前玩過一個呢就叫做愛在者宜呀。 嘩好耐啫。 好耐啦其實真係好耐啦我都成功搞過。 我都搞過。 咁樣其實我都搞過女嘅咁呢啲嘅留返那些年先講啦係咪先。咁我搞完之後就係心裡而家先可以再玩返我唔知都話要收費啦咁我先至離開咗嗰啲交友網。 同埋啦依家我譬如我呢幾年就係會玩情人節。 情人節 收錢嘅收錢嘅真堅收錢嘅。 咁收錢法呢 好似100蚊可以睇到100條女咁囉。 一蚊一件。 吓 仲幾多件呢如果譬如 我上次入費呢就入咗100我就搞咗10個。抵囉。 抵囉真係啦。 抵囉。 其實你點搵先即係譬如話佢係咪一個地區深圳一個地區幾多歲咁樣嘅呢 唔係因為依家嗰啲網呢衰到呢可以呢咩又搵小三咁樣㗎嘛咩小三啊咩搵唔搵老公搵男朋友咁樣咩係咁我覺得係話 冇人感应咯。 但会唔会有啲系即系出嚟摆啊？仲 有有噶有啦，有啊，梗系有啊。 咁仲咗做鸡嗰啲咪咁啊？咁你嘥钱咯。咁其实一百件起码十件都系啦， 薄噶咋 ？OK， 薄噶咋？ 有冇试过嗌出咗嚟之后佢咪收钱咧？ 冇，通常都系通常咧佢暗示嘅，通常一倾咧当啦即系佢条女靓啊，你搵佢出嚟，跟住佢话佢又出嚟，跟住可能佢会话想买衫啊，跟住可能会系话直头话唔好我唔要衫，我要钱啊，跟住你会 feel 到佢系其实系出嚟摆咯。 OK， 咁你即系斩谂咯，定会俾咧？ 视乎你嗰刻有冇女咯。Okay. 如果你有饭盒嘅话，就冇真系饭盒啦。 即刻断，约到出嚟噶咯， 断噶啦， 都断噶啦，你唔捻嚟噶啦。 因为我都试过过年前咧，有个喺哇好捻远啊，喺學州啊，桃园嗰边山卡拉咁捻远咧，跟住仲收我 五嚿啊，五千啊， 仲收我五嚿， 五嚿， 哇，仲要睇落唔系咁得啊，我系去學州系好捻难去嘅學州， 咁你都但嗰阵嘥捻晒噶咯，嘥车钱， 因为你要取舍咯。要取舍咯，我去到嗰度，万一佢汤鸠我点？ 系咯，又系有呢样嘢啦，乌骨鸡啦，讲真系咪先？ 咁啊，反正又谂下，好似唔值喎，咁咪斩咯。 即刻见面都斩噶啦， 见到斩噶啦。 咁即系一条红角翻去。 我试过啊，去到广州啊，嘉禾望江啊，咁见一个啊，哇！跟住见到之后咧，已经麻麻样噶啦。跟住佢话要买衫，问我攞三百，我屌你老母，我即刻接翻摩托，即刻去翻地铁站咯。 O K， 唔系你真系咁讲法，你都唔好咸湿啫。 唉，咁我都会舐嘢噶嘛，虽然我会舐閪，但我都会舐嘢啊嘛。 O K， 其实你知噶，老虎话自己舐閪，到时唔舐够知你咩？有咩中谷俾網友啊？未同你講食藥之前， 中谷啊， 系啊，玩人妻嘅，想玩 要好 想玩人妻， 要好細心，要好細心。你要記住你講過嘅咩嘢，因為你當同時探同可能同幾個女講，你講撚錯咗嘢，你就死啦。 即係你會唔會好其實我就咁嘅，因為我打字慢咧，我就會將啲常用語咧就給人批，即係擺咗一個地方度。咁呢啲字咧，我成日啱佢就掟出嚟。即食飯未啊？呢啲其實唔使打噶，寫定咪得咯。呢啲係咪先？你做邊行啊？知啲卡拉換 我冇噶，因為講嚟講其實假日打係都係嗰扎字啊嘛。 係咯，所以其實我吸人批寫定都得噶。 我冇啊， 你冇冇辦法，一係打得快。 我打得快， 打快。 即係講嚟講去都話食飯未啊？翻工未啊？放工未啊？老公係唔喺度啊？ 都係呢啲㗎啦。OK， 其實咧，其實要俾網友可以玩，可以寫定嘅。如果打字打得慢嘅話， 唔係因為我以前部手機係比較渣咧，咁吸俾人批係好撚痛苦咯，都係。 OK， 好啦，咁啊講下食藥啊，即係知道你有啲 有 呢個壯陽藥嘅習慣。 係。 嗱，首先我講咗我自己個立場先。我唔介意人食 嘅，唔系同埋我 头先我唔介意你玩人妻食，但我好介意网友咧。如果你系去揾性工作者食咧，我觉得好介意，我好介意嘅。因为我讲咗我表明我立场先，性工作我明系工作啦，你需要乜嘢先？你需要射精啫嘛，你唔需要时间长啊，亦都唔需要硬啊，你自己射到精就得啦。咁你无谓食咁多药啊，食嗰啲药，咁令你耐啲，你觉得好抵。好抵啲咩？其實唔係㗎，仲辛苦啲㗎。但係如果譬如你對 one night stand 啊、人妻啊，甚至你老婆嘅話、太太嘅話，你係真係要食藥㗎喎。因為點解？即係如果你唔得嘅話，你係應該食藥㗎喎。你滿足到佢先啦，因為冇俾錢㗎嘛。咁你梗係你錢滿足唔到佢，你梗係性上面滿足佢啦。喂，呢個我諗唔抵足嘅喎，令到個女性有歡愉嘅話，唔抵足嘅喎。女性主義同埋呢個有時就講女性主義同埋性解放嘅立場都唔會有禮足嘅，或者咧係做得撚嗰啲可能有禮足嘅食藥，只係我係覺得性工作者唔應該食嘅啫，嚇，因為嗰陣價餐嚟揾錢啫嘛，咁某程度咁樣。咁你做節目之前咧，你又介紹咗幾隻藥俾我聽啦，咁樣最多人聽就偉哥啦、軍天炮啦。咁有兩隻我就真未聽過㗎，一隻叫黑馬藝係咪？一隻叫壯哥。我哋有。 其實我、okay? 其實我食藥啦，嗰陣我係都有成都硬嘅，我唔係性無能嘅。 冇話你性無能啦，大佬。 不過就係話你要我指定時間做可能硬呢，我就未必得。 咁有可能建成车能系话趁佢买餸嗰两个钟啊，咁你可能话佢令我唔可以即刻硬咯。 嗯 ，OK。 所以我就要 即系我好简单嘅啫，我仲有一个立场，点解会赞成你食咧？喂，讲真，喂，你唔系道你自己啊，你道紧女啊，因为讲真，你个表现好啲。嗰件人妻會冧你多啲㗎 嘛。係呀真㗎。係呀 下次搵返都易啲㗎嘛。 係呀係呀。 ok, 咁呢啲唔使講㗎，我網友都會明㗎。或者呢不如我試下講下呢你食過呢四隻嘅壯陽藥啊。 係呀 係。先講啲係最撚熟㗎啦。 維哥。 即係我哋有朋友呢其實攞到貨㗎。話即係聽喺香港嚟講呢其實有一個管制性嘅藥品嚟㗎嘛。 係呀係。 但我就一路都唔明㗎。喂呢啲咁嘅藥唔應該管制㗎嘛大佬啊性即係壯陽藥都管制不算不算我唔理呀呢政府發大油嘅聲聽。偉哥有乜效果㗎呢其實即係我坦白講我咁大劑未食過㗎。但我唔排除將來要食嘅 o k 偉哥會令我可以一個鐘頭內硬囉。 一個鐘頭內硬。係咪想硬就硬呢 要有挑逗。 有挑逗。 有挑逗。 o、okay。 咁當啦可能出咗一次之後跟住可能隔幾個鐘頭之後再受到挑逗又硬。 都會硬。即係會唔會譬如你出完嘢之後可能你即刻有挑逗你唔會即刻硬嘅係咪偉哥。 咁睇可能要睇年紀啦。 OK, 咁我可能啱食啲啦。喂咁 但佢嘅副作用都大㗎。 例如呢 會個人會塊面好熱嘅，日個塊面興嘅，流汗嘅。 O、okay, K、 okay。潮紅添嘅，好似係。 O、okay, K。 我覺得會有潮紅嘅。 嗯。 即係覺得係唔好受囉。 唔好受嘅。 即係條女懷疑點解你咁大汗嘅 ？O K。Okay, 開行啲冷氣都唔得嘅。 唔得嘅，唔得嘅，唔得 嘅。唔得嘅。係撲街有網友話想整幾粒俾我試下啲，冇算啦，佢哋講我都係送俾人嘅，到時 O K。咁第二隻啊呢隻呢我又未食過但我有個朋友呢又其實都食過嘅唔開得名啦人哋嘅老公又送俾人哋嘅老公嘅送俾條女我有個朋友送俾呢個女仔個女仔俾個老公食嘅咁搞咗都聽講嗰個故事都幾轟烈嘅但我唔會講嘅或者因為俾人知道 我講邊個咁 撲街啦你又講下你啦軍天炮咁又有咩效果㗎你講真同埋啲副作用啊同埋啲好嘢喺邊度呢 都係差唔多不過好撚貴囉喺啡粉買好撚貴呀屌。 貴唔係問題啊講真你貴得過偉哥 偉哥點知貴呀偉哥就係難買我係要去到家計會睇醫生。 OK。 跟住就 呃嗰個醫生仲要。 唔係呃嘅真嘅咁啊。跟住撲佢嘅街原來偉哥有幾種處方㗎嘛有 25ml 啊 ,50,75,100 咁樣㗎嘛撲佢嘅街佢處方我買 50, 每睇次醫生就買到4粒。嘩因為我諗下條數嘩好難玩。 貴起上嚟幾千粒啊咁計法。 吓 幾千粒啊貴起上嚟貴起上嚟。 嘩。嗱唔係因為嗱佢開嗱譬如可能係100個 ml 又係80蚊 ,25 個 ml 又係80蚊 ,ok, 咁就貴喎。 咁變咗 如果50個就唔抵啦。 即係可能要量下你啲血壓啊成啊睇你冇病啊咁樣嗰啲呢我覺得嘩睇每次睇醫生嘅食當然可能我四粒其實我兩個月乜都用曬㗎啦。 ok, 因為兩個月又要睇一次啦係咪 即係又睇一次係好我覺得係好麻煩囉我覺得係。 大陸嗰啲都係25克嘅。一粒啊我知道不如就咁講啊講下軍天炮啊有咩作用先即係我諗硬嘅程度大家唔同㗎嘛同埋時間都唔會唔同。 軍天炮都係渣啲嘅。 ok, 點樣渣啲呢即係譬如我係咪佢長時間硬啦定係話又係你想硬又硬你想唔 硬我都係硬一次囉即係當時嗰刻你想做食咗咁一個鐘頭後硬咁射咗之後就冇用㗎啦。 就冇㗎啦。但係我又想問一樣嘢硬嗰個程度係有幾硬呢講真。比你平時硬幾多呢你 feel 到啊大佬講真海綿體嚟㗎。係 係係。 因為我成日覺得你越硬呢你碌嘢其實越粗㗎嘛。其實某程度會。 我都偉哥我都偉哥硬啲囉。 ok。咁硬嘅程度比唔食藥有啲咩分別呢硬到。 唔係因為其實係話可以係你想硬就硬嘛。如果你但話你平時當有老婆性咁你唔係即刻硬到㗎嘛即係話想硬就硬 因为唔个老婆当得唔系成日唔系成日女人喺我身边陪住啊嘛，我唔系话一硬就可以即刻入噶嘛。 OK， 咁我系要有需要先用咯。 OK， 即系军边嘅效界嘅， 吓、啊，全部都系嘅、okay ，全部都系。 咁、okay、黑蚂蚁啊？ 黑蚂蚁， 黑蚂蚁你自己买噶嘛，大佬？ 自己买 喺边度买？ 正一般性商店都有噶啦，大陸嗰啲。 我大陸性商店嚇，幾錢到一排一盒點樣噶？ 我買就好似係 大概 五十蚊一盒。 一盒有幾多粒啊？ 有八粒。 每次食幾多粒啊？ 半粒。 半粒嘅，喂，好撚抵。 係啊。 喂先，有幾硬先？同偉哥比，同君子考比啊？ 我覺得差過偉哥。 差過偉哥，佢勁過軍天炮啦，就咁講。 夠用咯，總之夠入咯。 半粒就夠用啦。 半粒夠用 咯。嗱，會唔會好似偉哥咁樣係會可以有幾鑊咧？定係又有軍天炮咁一鑊過咧？黑螞蟻呢隻藥。 黑螞蟻可以兩，我覺得我可以試過兩鑊咯。 OK， 可以兩鑊。 即係個人體能，呢真係個人體能，即係睇你回氣快唔快啦。 咁當然啦，你食呢啲藥，你都睇下自己有冇心臟病啦。 因為黑螞蟻咧。佢一粒就係話可以有24小時，但我就驚佢個效太長喺身裏面，我就會驚、 okay ， 所以我就食半粒。 食半粒 又得喎， 又得喎。OK， 偉哥我都聽人講食半粒，即係食 1.5g 嘅啫嚇。好啦，副作用咧 啊冇啊， 冇乜副作用。咦 ，OK 喎， 我覺得冇， 可以介紹朋友食喎。但係當然啦， 知啦，嗱 最好要問咗醫生先啊。 嗱，其實我可能陣間我一出去就瞓低咗啦。其實我 你咪、啊、你咪對住我食就食緊咗啊。 唔係，其實可能我陣間唔係，可能我肝啊、腎啊已經衰竭咗㗎啦。大家網友，你哋嗱你自己睇緊住啦。我話自己就唔係叫你啊。 我就咁講，我都咁講嘅，温馨提示，你最好問咗醫生先至食，先至好食啊。 點知冇暗病啊？係咪先？ 係啦，咁最後佢都要講呢隻啦，藏國係西藏嘅藏， 係西藏藏。 OK。喂，聽個名字都好似好撚勁喎！我覺得西藏嗰啲咧， 其實都係個 甜啲喎。 其實網友介紹嘅，咁、 okay、 咧呢隻藥咧就係、是、佢食嗰時咧，佢都好得意嘅。嗱，當啦，你食咧就要用温水食，温水食。 嗯。 咁硬啦。 係啦。 當情況不受控制， 不受控制，即係硬超硬， 或者係當啦。嗰時我可能你食咗藥條都放飛機 咧。OK， 咁戇鳩咯。 係咯。 你飲凍凍，你飲凍水。 飲凍水。 佢就會軟翻。 就軟翻。咁佢再都眼翻，飲翻熱水啊？ 我諗隔幾小時咯。 OK， 咦？ 不過就好霸道。 霸道。硬嘅程度同偉哥比咧， 差唔多啦。咁啊，我話爆料先，即係話個人好熱好燥嘅。好易爆瘡啊，飛脂嗰啲嚟嘅。 唔關事，為了閪啊嘛，咁樣係咪先？ 係係。 副作用就係要真係生飛脂啫，係嘛？ 燥底可能會好燥嗰個人會。 點燥先？心情唔靚啊，定係好熱氣咁樣？ 暗瘡、飛脂嗰啲咯，爆瘡嗰啲咯。 呢啲都副作用，呢啲副作用冇乜問題㗎，照計。好啦，我就準佢四種嘢嚟講啦，即係佢係會令你硬，令你延遲幾耐咧？延遲嚇。譬如假設你平均一次是五分鐘啦，我覺得五分鐘你先要食嘅啫，或者你兩分鐘啦，平時啊，咁咯五分鐘啦，五分鐘你先要食嘅啫，好似我十幾分鐘我唔使食啊，照計係咪先？好啦，你平時假設你五分鐘嘅，食咗之後會長多一倍時間咧，定係除咗幾分鐘，定係好撚長半個鐘頭咧？四隻， 好撚長啊！ 好撚長， 好撚長啊！半個鐘都得啊！ 嗱，咁又即係節目差唔多完，但係都要問一個問題。喂，咁樣都要睇你自己嘅體力㗎，講真，你哋腰力唔夠，你攰，你容易攰， 係嚇，係。 咁其實食都冇撚用嘅喎，講真，即係你腰力唔夠，係咁噏一晚下，你自己都攰啦，又出唔到嘢，咁點算咧？ 唔係，都係去翻嗰個基本咯，就係話可能條女得兩個鐘頭得閒，或者得一個鐘頭得閒，咁你。當啦，我呢個年紀唔係話硬就硬啊嘛，咁咪就係需要佢要我即刻硬，跟住我做到嘢，咁大家 happy 係唔多 ？OK， 即係嗰陣，譬如半個鐘頭都可以嘅， 可以 就某程度真係，喂，好啱我哋溝女用，大女用喎。 咁、就是、當然你條腰都要 OK 啦。 咁啱，咁你體力都要啦，都要咩啦？咁最後都忠告一句，記住啊！ 最好問到醫生 先。係啦係啦係啦啱啱啱啱啱啱。 冇得食嚟聽。喂你點解食啊屌你冇聽啲咪我講嘅。瓜柴唔關我事啊話聲。 唔關我 事啊。唔關我事我哋 玩命啊。 玩命啊。 我嗱我哋玩人妻我用 0.00, 啊大佬 ,0.00。 嗱，玩命噶，萬一老公知道頭都斬甩你噶，呢、 okay, 啲自己諗過 啊， 即係尤其到由頭到尾都玩命噶啦，玩命睇你自己嘅立場喺邊度咯，講真，你驚嘅咪咪諗玩咯， 係啦係啦， 一豁出去嘅，咁我就唔會叫你唔好玩嘅，或者但我當然啦，你問我嘅，點解唔俾錢搞掂咧？ 冇錯啱啱 嗰句啊，當然我有我嘅玩法。網友網友玩法啦，你有你嘅玩法啦。當然我有啲網友係專溝一夜情嘅， 好 十九八十後啲專揾一夜情嘅。佢另外有一種方法啦，大家都唔可以話你嗰種唔啱嘅，或者咧你就唔會話我嗰種唔啱嘅。OK， 咁啊，好多謝啊，長老。 好，我係少少 多啲上討聊天室同嗰啲網友洗下佢嘅腦，因為佢哋通常咧好幼稚啊，諗啲嘢。 係有代，我覺得有代溝啊，同佢哋。 唔係嘅。你都有問題嘅，講真，我就建議有時你咧就唔好貼埋一啲可能係假嘅消息啦，嚴打就你貼埋啲。 似我唔係嗰個消息，我真係覺得好撚震撼，好撚窩心㗎，真係。 問咗我先啦，大佬。OK， 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傾啦。 好， 唔知邊個做啦。OK， 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 拜拜。